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今晚請到程翔先生上來，你們一定不會失望。在第一節的時候，程先生就建議了，不如今次現在去到這個局面、okay? 為了國家，為了這個特區政府有體面地、okay? 是可以落到台、okay? 怎麼做呢？就是建制派部分建制派好像，雖然你沒有講名，你說兩大商界團體政黨，即是經民聯和自由黨，就捱義氣去投反對票，或者投票那天OK， 閃咗佢，乜嘢原因閃咗佢，令到咧呢個條例咧就喺立法會裏邊唔能夠通過。OK， 呢個最簡單，林鄭有面例，林鄭話：立法會你班人唔投我票啫嘛，你唔支持我啫嘛，關我咩事咧 ？OK， 而對中央嚟講咧，有一個好處嘅就話：你睇下啦，香港做一國兩制啊，立法會唔一定聽特區政府話噶，你哋話我全面管治，no， 你睇下幾多人啊反。咁有啲嘅傳統非常建制，譬如民建聯、工聯會，可以照樣投贊成票嘅。好，咁啊，事前當然要同中聯辦阿爺溝通啦，嚇，保證咧今年嘅區議會選舉同埋下一年嘅立法會選舉繼續貼票啊，源源不絕，嚇，掌心雷源源不絕，保證呢樣嘢。咁啊，最好方法。咁大家認為行唔行得通咧？ 咪最好最緊要就係俾北京一個落台階啊！ 係啦， 啊，真係。嗱，即係而家北京已經俾阿林鄭搞到即係呢個周身唔得閒， 係 咁你俾個下台階俾北京。 嗯，嗱，即係因為呢個大陸成日話咧，西方傳媒咧就不懷好意，但事實上西方傳媒就好有好意，就俾你急。咁個英國 BBC 咧就有個節目叫做Newsnight， 咁啊訪問咗咧中共駐英大使叫做劉曉明。咁啊，成堆噏過成堆嘢，就最令耀眼香港人耀眼嘅一句説話：中央從來冇指示過特區政府去修訂逃犯條例。啊，全個節目你要嗰句得㗎啦。係 啊， 嗰句係好重要，而中央係第一次係咁樣講。雖然事前有好多傳聞話唔係中共搞出嚟，係林鄭搞出嚟。不過咧，我都要追問阿程生，阿程生嘅對國情相當之了解嘅。咁就係話。喂，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建政七十年，啱啱今年七十年，佢對港澳政策應該有個政策制定嘅機制 ，OK， 以免再重複1967年暴動嘅大錯 ，OK， 咁照計依單咁大嘅嘢，拎到上中央喺抌印之前，吸個紅印之前，佢冇理由唔高層冇理由唔知悉。事件的嚴重性 ，OK， 因為牽涉於台灣，而家台灣問題咧係相當之敏感。據說得阿閘一個可以開到聲嘅啫，而且咧呢個總統選舉即將來臨 ，OK， 仲有貿易戰就打到如火如荼。喺咁嘅情況之下，容許你林鄭喺今年約二月，即係農曆新年之後講到而家嚇，去推出呢個修改呢個逃犯條例。咦，我真係唔係好明喎，中共冇咁蠢係嘛？即係會有咁大嘅疏漏？ 嗱，咁我都唔知啊，即係呢樣嘢。但我所知嚟試下解答呢個問題。 嗯， 即係呢個關於呢個兩地嘅逃犯嘅交呢個遣返呢個問題咧。 嗯， 回歸之後已經開始講啦。最早講係1998年開始講，1998年即係回歸第二年就已經講啦。 係， 然之後咧就呢二十年嚟咧都陸陸續續有講，咁內地嘅學者咧更加係即係係好多文章嚟探討呢個問題嘅，即係究竟即係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官方就冇咁多講，即係雙方官方嘅會議咧，都開過好多次。但係大陸嘅學者就呢個問題嘅研究咧，係多如牛毛，可以話得。咁點咧？即係喺佢哋嘅研究之中咧， 有些是比較着重話，即係要盡量令到香港係保持翻佢原來嗰、那個即係政治、經濟、社會個特色。 嗯、 但係同時咧都有一派比較強硬嘅，佢就話一國兩制即係已經係香港已經翻翻嚟啦，即係好多。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嗰啲原則咧，係唔適用於香港嘅。你譬如話嗱，香港政府就好強調，阿鄭若驊曾經好強調話，一定要所謂即係雙重犯罪，所以 double criminality，、嗯、我哋先至去 掟你翻去 去掟啊。但係咧，就呢一點咧，本身就呢一點咧，都受到好多內地嘅一啲比較左嘅學者嘅批評嘅，即係話咧。你冇理由即係用呢種觀點嚟拒絕加一啲人，咁所以咧喺學者之中就呢個問題嘅討論咧，都係呈現咗兩種好即係你話鷹派好鴿派好嘅意見啦。 嗯， 咁所以咧就係話你今次呢個修訂咧，其實咧係最關鍵嘅修訂係咩咧？我覺得我看完曬嗰個修訂之後咧、嗯，我覺得兩條，第一條就是將原條例入邊第二條話唔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條咧，係刪咗佢。咁、 嗯、 第二條刪咗係咩咧？就是撇除咗立法會嗰個把關嘅功能。 係 嗱，成個呢個條例嘅修訂咧。其實最核心就是這兩條，對於第一條來說，對內地的人看來理所當然啦，即你特區沒有理由立條法是將阿媽排除出外的嘛，是所以這個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就不會考慮到很多其他事，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條款來的嘛、 嗯、 所以我們會很緊張，對他來說他一點都不覺得 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他不會有那個敏感度 去看說其實這一條是拿一國兩制的命的，他不會有這個想法、嗯、好了，至於撇除這個立法局的把關功能、 嗯， 咁習近平都成日講咗三權合作嘛， 配合啊。 咁你攞咗嗰個立法會，即係弱化立法會嘅功能，對佢嚟講完全亦都係正常啊。所以佢從佢個思維，從北京嘅思維，佢睇唔到今次嗰個條例個修訂咧係可以咁嚴重嘅， 影響深遠。 唔係，因為佢喺佢嗰個制度底下。他認為是理所當然嘛，你既然理所當然的事，他不會有很審慎去研究他那個，即是他有什麼效果嘛。但是對我們來說，和對國際社會來說，這個就是至關重要的嘛。 是。 為什麼至關重要呢？你成日，即是我們說一國兩制，即是，但是一國兩制有邊界的嘛。嗯。兩塊不同的東西黏在一起，你有個邊界的嘛。我哋個邊界係咩咧？一條係睇得到嘅邊界， 係 就誒，譬如呢個 深圳河啊， 地理邊界 係啦， 你睇到嘅啊，喺個邊界度咧，你有海關、邊防、檢疫、出入境管制呢嘢，全部都睇得到嘅。另外一條係法律邊界啊嘛， 嗯， 啲法律邊界你睇唔到嘅，就係靠憲法嘅規定啊，靠呢啲咁嘅條款嘅規定，係嘛？咁對我哋嚟講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出去呢條咁嘅規定咧，係對保護香港一國兩制免受大陸國際影響嘅一個好關鍵、好關鍵嘅措施嚟噶嘛。 嗯。 但大陸佢唔會理解，佢唔會咁理解啊嘛。佢回歸咗之後，你將排除中國的條款拿走，理所當然， 即係除中國管轄的其他地區，佢係咁寫嘅。 佢認為理所當然嘛，所以就 好啦。阿程生， 咁我就覺得咧、嗯，我就覺得咧，今次搞出呢個大頭佛出嚟咧，真係責任唔喺北京，亦都唔喺，即係你亦都好難話佢即係把關不嚴，因為佢冇呢個意識 佢睇唔到呢兩條攞走呢兩條嗰個嚴重性啊。 嗯， 同埋佢根本喺內地嚟講就係黨指揮人大噶嘛。 係， 人大係到出係橡皮圖章嚟啫嘛。咁你喺呢條法例度取消人取消香港立法會個嗰個職能， 嗯， 佢覺得好正常喎。對他來說很正常，所以他不會引起他的重視。 好， 但是呢、嗯、在我們這裡來說呢， 你先說 是很重要的事情 的嘛。我又這樣看、OK? 政治上呢有所謂呢可說不可做，還有呢可做不可說、OK? 剛才你說到的這件事就是、中國所說的主權，還有呢他在大陸習以為常，已經成為常規的三權配合，黨指揮一切，所謂政府指揮一切，歸根結底都是黨指揮一切啫，即係習指揮一切啫。咁其實呢樣嘢咧，喺過去七十年都容忍香港係可以有個唔同，回歸22年都可以容忍嘅。其實過往嘅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至胡錦濤，其實佢哋係深知呢個道理。政治上有啲講就話主權、主權、主權、主權。外國、我哋黨嘅領導一切、國家安全呢啲係噏嘅啫。實際上喺執行嘅時候係需要有啲巧妙或者係智慧嘅。毛澤東、周恩來去到鄧小平係刻意保留香港嘅特殊地位嘅中立性，或者佢哋咧係經即係老練啦嚇，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喺二戰嘅時候，納粹德國是放過了瑞士和瑞典這兩個中立的國家，而呢日本仔是放過了澳門。那為什麼軸心國要保留中立地區呢？因為對他有着數，有他有着數。瑞士最是製造精密儀器一個很厲害的國家，他供應這些東西給納粹德國，後來又供給盟軍，兩面生意都做。瑞典呢是有鐵礦、OK? 供應給德軍，而澳門有一個中立地區，日軍可以收集情報。這些事情他們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人是明白的。而中共呢，我相信他高層或者普遍地呢是比我們香港人熟讀歷史，應該知道中立地區有一個微妙的地方、OK? 從前中共要 被人罵得少嗎、OK? 被印度前蘇聯克魯曉夫罵得少嗎？故刻意保留香港和澳門作為殖民地給你英國佬管和個葡萄牙管，儘管1970年已經剔出殖民地的名單，但事實上呢他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管的，他整日被這些其他國家罵，尤其是前蘇聯在那裡罵，他都頂得順，因為他知道香港的作用不是只是所謂硬貨幣錢那麼簡單，有些東西是很微妙的，在面層是看不到，在底層看到。不要想著錢有出，其實有入，有些錢是黑道，有些錢是白道，國家是需要這些東西，沒有理由現在不知道，就算習不知道下面的人都會告訴他知道的嘛，是不是？ 不是，時移世易，時移世易啊，即是新一批的人呢，他不知道這歷史是不奇，因為點解呢？唔係話佢冇讀書，而係佢冇嗰個即係而家佢就算佢知佢係睇翻書，佢冇身處其境嘅咩？佢而家嘅處境咧就係佢財大氣粗，老子世嘅第二，咁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去懂得去珍惜呢啲喺困難嘅環境底下嗰、那個即係嗰個香港嗰個特殊嘅作用。 嗯、 所以點解咧？有啲我啲朋友，即係見到今次咁樣搞到香港咁樣雞毛鴨血咧、 嗯， 即係好覺得咧，即係話，即係呢個無論大陸也好，無論而家香港特區政府也好咧，即係大家都冇好好去珍惜，去睇香港個歷史。 嗯， 香港個歷史個特點喺邊度咧？你自從1942年。四一年國，四二年正式即係呢個 割讓俾英國。 呢個咩？即係我唔想用割讓。我話自從1842年香港登上世界歷史舞台， 嗯 啊，呢個係正面得多喎，啊，即係呢個定性啊，香港呢個定位。自從香港登上歷史舞台以嚟咧，你睇翻呢100多年嚟，香港一直喺度 其實是默默地推動緊成個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嗱，即係講遠啲啦，西學東漸呢、這個好多人讀中國歷史都要讀到啦。西學東漸，香港為基地，呢、這個洋務運動。很多都是香港那 些所謂即係 番薯仔 啊，番薯仔咁樣翻去搞啊，八日維新以香港為基地宣傳呢、這個改良。 嗯， 辛亥革命唔使講啦，鄉情亦係顛覆基地啦，顛覆滿清嘅基地啦。 嗯， 好啦，就算你撇除呢個咩，你呢啲前清嘅事冇錯，咁民國之後嘅事咧、你不乏結束。整個軍閥國據的狀況，不乏是怎樣？由香港開始，他說由香港省港大罷工開始的，是吧？省港大罷工的成功是激勵了士氣，使到北伐可以成功。你共產黨你自己都是 在香港，利用香港是這個推動你的革命。好，那麼49年之後，不用說了，香港更自然啦，即係你全聯合國禁運嘅時候，你都好在有個香港，你先至可以即係去鬆啖氣，去攞到啲 有個缺口啊， 啲物資 係 啊，好啦，咁啊呢個你三年自然災害，所謂自然災害就係你政策根本就錯誤，搞到餓死人，係 人禍， 人禍。好啦，我當你係自然災害。香港成為一個生口，很多人可以走下來香港，即是避逃過那個饑荒。好，那麼改革開放之後，更自然是香港真的在中國這四十年來騰飛 的 經濟成長、或者是進步 的一個怎樣助推器、直接是我覺得是不只是助推器，是摩打添啊！ 是引擎。 江素慧小姐曾經訪問過戈爾巴喬夫。 嗯， 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呢，就是慨嘆蘇聯的改革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香港。但是這個是即是他們講到香港歷史上，你從遠的歷史到近的歷史，香港都是不斷在推動你中國的發展，靠什麼呢？豆丁咁細嘅地方，有乜嘢可能有咁大嘅能量咧？可以推動成個中國發展，靠嘅就係恰就係呢個地方同中國900萬平方公里嘅咁大片嘅領土有個好唔同嘅地方，佢就係自由。 嗯， 佢係自由，佢講法治，佢又係可以 reach out to 成個世界嘅。 嗯， 即係呢個就係我哋香港最寶貴嘅地方。咁憑住自由、法治同埋同整個世界嘅網絡嘅接觸，使到我哋咧係能夠動員，你覺得可以話得係動員全世界嘅資源，通過香港嚟支援你中國呢幾十年嘅發展。我係改革開放整個最早時期嘅一啲推動者之一，你唔好忘記。當時我喺《文匯報》全國第一個外貿幹部嘅培訓班，係我搞嘅，係我請一班香港嘅朋友，請一班香港商界入去深圳，係幫佢做培訓嘅。即係可見得香港嗰個發揮嘅作用咧，除咗錢之外咧，仲人才啊、know how 啊、知識啊，啲全部都源源不絕輸向大陸。咁呢個就係香港獨特嘅地方嘛，佢獨特就在於佢係一個全中國最自由嘅、最講法治嘅，對同世界嘅網絡聯繫得最密切嘅。佢憑呢啲嘢，佢可以動員全世界嘅資源去支援你中國嘅發展。 嗯， 好啦，咁你而家好啦，你而家到你而家長大成人啦，財大氣粗啦，睇唔起香港啦，覺得香港可以即係可以唔要啦，完全唔 care 香港之所以可以推動中國發展嘅原因。你唔好以為你而家今日財大氣粗，你就可以唔要香港，因為點解咧？你人民幣到而家到今日為止都唔係一個可兑換嘅貨幣，但你人民幣 一通過換成港紙就等於是可兑換 美金，係啦， 唔係 可以變成美金啊？ 唔係，首先係 人民幣， 人民幣換港紙，港紙換美金，仲換美金， 係 幾方便啊？即係對你中國大陸嚟講，你而家你話點樣發展？到而家為止，你人民幣都未可以兑換嘛。 嗯， 但係你經過香港，你變成一個即係等於就去自由兑換嘅貨幣 啊。嗱，從前有一個概念，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 係硬貨幣啊。硬貨幣即係美金、英鎊啊嗰啲咧，即係從前啊，就日元嗰啲叫硬貨幣，大陸嗰啲人民幣嗰啲稱為軟貨幣，即係唔可以喺世界流通。不過而家少人用呢個 term 啫。OK， 嗱，阿程翔，因為我聽過唔少大陸人以及親共人士講，佢話香港而家有乜咁巴閉？香港的 GDP 只係佔中國 GDP 3-4%， 冇 嘅影響力 三以下 啊，三以下添啊，越嚟越細啦。咁咧，你話大數據原來數據已經顯示咗香港唔重要啦，而中國咧已經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OK， 咁佢哋覺得咧呢啲嘢係唔重要。喂，到底講呢啲香港唔重要？到底講呢啲嘢嘅人個心信唔信啊？還是講俾文匯報聽啊，講俾中央台聽啊，即係香港嘅重要性係有啲講唔出口嘅嘢，你可以做到啊。OK， 你話有貪官利用香港嚟走資，我相信係有嘅。OK， 但另外一方面，為咗國家安全，你成日講國家安全㗎啦。喂，你係需要有啲資金、技術、人或者情報透過香港出同埋入。我都是看電影的，但是在007電影那些是這樣說的，這些呢是可做不可說的事。 OK， 可說就是主權第一。 OK， 不要外國勢力，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其實上很多外國勢力是在香港受到歡迎而且必須存在的。 OK， 正如我們的消化系統裡面應該有細菌這樣而已。為什麼現在全部忘記了？為什麼不可以量力地handsome 地去處理呢個問題，係咪淨係有錢充分咗頭腦咧？同埋我更加唔清楚嘅就係大陸放洋留學嘅學生，幾數以百萬無通喺外國讀屎片，呢最基本嘢都唔可以向中共高層話俾佢聽。就算習近平個女都喺外美國讀過書啦，喺哈佛讀畢業啦，點解會搞到一鍋泡出嚟？ 唔係呢個從呢個大國崛起呢種咁嘅意識係分唔開嘅，即係呢個自從蘇聯東歐崩潰之後咧，中共就改變咗一個政策。以前咧就叫大家睇馬列， 嗯， 發覺馬列廢嘅，即係東歐蘇聯東歐70年，即係宣布崩潰。知道大家不信馬列了，咁點樣維持佢嗰個所謂執政的合法性呢？佢就提出我記得很清楚，是1993年有一張內部傳閱的文件，大概意思個題目就是蘇聯東歐劇變之後我國的對策，一份嗰個政策文件。呢個政策文件所講的每一樣嘢，事後都證明在呢幾十年嚟咧係用緊嘅。其中一個很強調的就是話，馬列而家冇人信啦，點樣去填補嗰個意識形態的真空呢？第一，提倡翻民族主義。第二，要回歸中國的傳統文化。嗱，你睇 搞咗個孔子出嚟啦， 咁咧就係用呢個民族主義咧嚟凝聚翻對共產黨嗰個信心啊，合法性啊等等。咁你諗下啦，即係40年嘅宣傳係咁宣傳嗰個民族主義，咁你話40年都起碼一代人啦。啊，你40年前出世，而家你都40歲啦，係嘛？咁即係你成整整一代人，甚至接近兩代人，俾你咁嘅洗腦，咁嘅時候咧，佢就會好相信咧，即係話咧，即係係中國掂啦，嚇，即係中國夢，即係呢個係民族復興啊，呢個等等。咁當然中國喺呢40年嚟有長足之進，我哋唔好否定 呢種客觀上存在的事實， 係 嘛？即係當年毛澤東話，可以上九天攬月，下深海捉鵲，即係嗰種豪氣啊！今日體現到啦，佢又可以去探月啊，又去到咩海底最深的地方，真係上九天攬月同埋下五洋捉鵲，佢都做到。冇錯，呢啲係我哋要承認，但咧就喺嗰個意識上，佢仲係要維持一黨專政，而佢相信佢令啲人民相信咧，持有一黨專政，中國先至掂嘅。咁嘅時候咧，就你就算出去出邊邊間大學讀書都好，翻嚟你都係信服佢嗰套嘢啦。所以冇計嘅。 會唔會有啲人係真心交，真係信？有啲人啊？扮信嘅咧，因為如果佢唔扮信，佢驚俾人舉報，佢係咁佢咧即係前途就堪虞嘅咯，坎坷嘅咯。OK， 我即係 唔係，但係即係你講，即係兩種人都有啦。但係我見到譬如有啲海歸嚟咗香港教書，喺香港大學度教書咁樣，我曾經去聽過一個做咗某 department 嘅頭嘅 主任 嘅海歸。佢 噏啲咩咧？ 佢講咧，中國嘅公務員制度係全世界最優秀嘅。我一聽，喂，呢同中共中央宣傳部嘅講法有咩唔同咧？咁，我當時想即刻即係去質問佢，如果你咁先進優秀，點解內地有個順口溜話將你啲幹部全部排隊，全部槍斃曬咧，就一定會有冤枉？隔一個槍斃一個咧，就一定有走漏。咁呢個係老百姓嘅親個感受嚟啊嘛，順口溜嚟啊嘛。咁你已經證明你呢個公務員系統係 corrupt 嘅啦，係唔係咁唔係你講得咁優秀啦？但係佢呢套成套嘢咧，其實係中共統戰呢個中共組織部長期係咁向啲人灌輸。嗱呢啲。佢真心喎，佢真係講得好，即係你佢，因為佢唔係打緊共產黨工啊嘛，佢喺香港大學教書啊嘛，佢真係好真心相信呢啲嘢咯。 咁 所以就危害。 佢咪公開講噶？ 公開講。 咁啊，梗係你公開講冇辦法咯，因為驚人舉報啊嘛。李晴山唔舉報佢，即係大把人舉報佢啊。我聽個大陸教授講啊。佢話中國即係改革開放之前真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嘅，改革開放之後咧就依個國企改革之後，工人階級就冇得企啦。佢係真表面相信，但係佢係公開講，而喺個課堂裏邊咧係有錄影機嘅，有啲人真係錄影咗錄個音嘅，咁啊人哋揾餐食睇開下啦。我真係未必相信，我唔會挑戰嚇。 唔係，你我客觀嚟睇，好多嗰啲海歸都係咁樣， 真係咁樣， 都係咁樣。 啊，咁啊真係該杯咯。啊， 你唔使講咩，你就好多人喺香港大學讀畢業啦。咁翻到去都係行翻曬佢一套嘢。即係啲海歸喺出邊受嘅教育。能夠真係起到即係呢個轉化思想嘅，唔係冇。到而家為止，我覺得都係少數， 即係潛移默化佢哋好少。 OK， 嗱，我咧希望你講嘅嘢係錯嘅，我真係希望你講嘅嘢係錯啊，程生嚇，唔好介意啊。我希望有啲人都係扮嘅啫，到時勢到嘅時候咧，佢會走翻出嚟。 喂，我都係經常公開講咗之後咧，我話。我希望我的預測是錯的， 是 所以我不介意你說我錯，我自己都經常是這樣說，我希望我的預測是錯，但是問題呢，幾十年來，我發覺我預測都基本上 即係出奇地準， 出奇地準。 哎呀，不過咧有一樣要更準嘅就係而家係到休息嘅時間，我哋唞陣翻嚟咧，因為呢個送中條例咧就引起牽連嘅大禍，竟然係有得益者嘅，咁到底係邊個咧？我哋唞陣先講。記住 share 我哋嘅節目出去 ，share 城寨嘅節目出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唞陣。 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即是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一些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到質感呢